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7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昨天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福建漳州、泉州和莆田已经全域转为了低风险地区，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主场活动在北京园博园落幕。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10月6号的0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消息，10月6号的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其中云南13例、上海4例、山东3例、四川2例、北京1例、浙江1例、湖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今天福建省莆田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通报称，福建本轮本土病例的疫情首发地莆田已经全域转为了低风险地区，至此福建省漳州、泉州和莆田已经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仅于厦门存在着中高风险地区。根据福建省漳州市教育系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漳州市采取了分区、分期和分批的形式，组织学生返校恢复线下教学。10月3号，漳州市高三毕业班恢复了线下教学。10月4号，漳州市初三毕业班恢复了线下教学。10月8号，其他学段含中职全面恢复线下教学。恢复线下教学前，师生员工需要提供9月13号以后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并且健康码必须是绿码才可以进入学校。世卫组织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欧洲中部时间的6号20点48分，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2点48分，全球确诊病例数较前一日增加了39万6941例，达到了2亿3567万3032例，死亡病例增加了6491例，达到了481万4651例。我们再来关注备受年轻人青睐的密室逃脱类场所有着极高的火灾风险。近日应急部消防救援局印发了密室逃脱类场所的火灾风险指南试行，要求商家自查自改，相关部门将严查严管，确保密室场所的安全。详细情况来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在三里屯一间恐怖主题的密室里，血红色的木门缓缓关闭，最后一丝昏黄的光线也消失不见。正在执法检查的消防人员指着木门说：“ 这个门是往里开的，咱人家出口得往外推，这样就不影响疏散。” 密室逃脱是在特定的受限空间内进行真人逃脱、剧本杀、情景剧的活动。近日，应急部消防救援局印发了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指南，从起火、人员疏散、火灾蔓延三大方面明确这类场所的火灾风险。国庆假期前4天，朝阳消防部门对全区386家密室场所进行地毯式排查，发现几个集中的问题。朝阳消防支队建国门大队专业3级指挥长孙长俊介绍， 现场可燃装饰材料较多，比如墙面上的做的塑料滤纸、屋顶的遮雨棚，这些东西都是可燃易燃的，都要及时更换不燃的或者做主燃处理材料。 可燃装饰物火灾风险高，极易造成人员伤亡甚至群死群伤。另外，密室玩家被限制在房间内，只有完成任务才能打开出口，安全疏散也是难点。朝阳消防支队建国门大队专业3级指挥长刘辉介绍， 普遍性存在的问题就是疏散指示标识，我们看了现场是存在安全出口标识，它俩都在上方，但是指示方向的，尤其对出口的方向的指示不明确。 密室逃脱引发火灾在国外已有先例，今年1月波兰一家密室场所的火灾造成5人死亡、1人受伤。国庆假期的执法检查中，三里屯聚集的近10家密室，每家都是人头攒动，